回忆回忆，横奔年秋信，曾经和他离开前一晚，到最后听闻那暴风夜，他太不幸。回忆回忆，横奔黄街等。 曾经在悠悠

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，像风来一样，想你就你心上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却还是一样把我伤，像风儿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还是一样把我伤，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各区一分一段统计，所谓一分一段是以一分为单位，统计该区获得该分数的考生人数和累计人数，考生可通过一分一段的排名情况合理选择填报志愿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课题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启动，来自古建研究、文化产业、高校等业界学界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围坐在一起，为公园建设建言献策。为进一步做好首都安全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，北京市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近日举行北京市2017年防汛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。整个演练按照实战化标准，以灾情设置最复杂、场景模拟最真实、演练科目最广泛、展示技术最全面为标准，模拟北京市突降暴雨，多处发生群众遇险警情。上半年的电影行业数据充分说明，内容为王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，缺乏精良制作和一个好故事是国产片最大的痛点。多数从业者表示，当下稍显冷静的市场环境并未影响他们的创作心态，这段时期国产片正在经历一场壮烈的浴火重生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邓丽君的代表作品《南海姑娘》，作词人是已故的庄奴，多人翻唱，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。